看出些端倪的李一博仔细又将这场比赛之前的内容回顾了一下，更加确信自己的看法了。一开始双方接触对星星而言是极不利的，当时他们本有机会回避蓝雨的顺风冲杀，但偏偏星星就这样迎难而上了。这点不解，李一博当时就想说的，但是没顾上，因为战斗节奏真的太快，尤其是在一方还有狂风加速的情况下战斗，于是不知不觉的就打到了眼前的局面。这当中有多少值得回味的细节根本数不过来。 星星居然会采用这样的打法，说起来这算是一种打法吗？ 潘林听了李一博的分析后说道。李一博苦笑，所谓打法是章法，是套路，但眼下星星的打法就是随机应变，一通乱战，这确实很难说是一种打法。但问题的关键是星星成功了，至少在眼前是这样的，蓝雨眼下根本没能发挥出他们的主场优势。 这样乱打都能赢的话， 潘林不知该如何说下去了。毫无章法的随意乱打都能打赢，这赢的可不只是蓝雨战队，这是给了所谓的职业水准狠狠一记耳光。所谓的章法，所谓的套路，所谓的战术，事实上在比赛中都是无用的吗？ 这可不是随便来一些乱打就能成的。 哦， 你想想星星战队的出身， 如今的星星可再不是个不起眼的网吧草根队，他们可是杀入季后赛八强的队伍。季后赛中无弱兵，因为能站到这里是经受过一整个赛季检验的。挑战赛的过关或许可以归结于运气，因为那里主要是淘汰赛制，但是在常规赛中没有运气，38轮你来我往的比赛总是好运，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竞技圈实力为尊，有实力的队伍就会受到关注，受到重视，更何况星星一直以来话题不少。于是就关这支队伍的组建早就被媒体等等方方面面的人士挖掘得差不多了。 星星战队的出身？ 潘林一怔，他本就是非常关注星星这支队伍的，李一博这一提醒让他立即想到了各方揭露的那些有过星星战队组建的细节，和那些忽然一日通过联盟审查就站到大众面前的战队不同，星星这支队伍的组成可说是一部历史，而这段历史的轨迹可以清晰地追溯到第十区开通的第一天。是的，第一天，有太多的人记得，就在第十区开放的第一天，君莫笑这个名字频频在世界上出现，而这是有据可查的。第十区新手村的很多首杀记录中，至今停留着君莫笑的名字。第十区开放那天，似乎就是叶修退役那天。故事很好的被串联在了一起，再然后，第十区有大把的玩家可以给你讲述十区开放时那惊心动魄的副本记录战，而这当中又到处活跃着君莫笑的名字，他又在榜单上留下了无数的身影，今天混在这个公会，明天又在那个公会，什么霸气雄图，什么兰西格，都有君莫笑的足迹。而据这些工会的部分人士透露，那个时候君莫笑手中就已经拥有这把可变态的千机伞，同时他们还很肯定地透露，那个时候起叶修身边就有了韩烟柔和包子入侵这么两个名字。再到后来媚光一寸灰，即使是职业角色也是寄留于荣耀网游的服务器内的，星星的这些角色都有据可查，可以肯定他们确实都是出自第十区。星星这支新队真是彻头彻尾的新，他们的成员甚至都只是从第十区中走出来的，而他们这一路是如何成长的呢？潘林知道李一博让他想想的就是这点。星星的诸位就是在一路混战中成长起来的，因为据知情人士透露，从第十区起君莫笑就成了各大公会的公敌， 这各大工会可不是游戏里那些随随便便的玩家工会，这里所谓的工会全部都是俱乐部工会，有职业背景的俱乐部工会。因为叶修投身网游，打乱了一直以来和工会之间的竞争平衡，以至于当他以50级的角色进入神之领域之时，迎接他的又是各大工会的联手追杀。而又据知情人士透露，毁人不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了君莫笑身边。星心拥有的是如此清晰的一条组成轨迹，而这轨迹上撒的可全是各大工会的血泪，而星心的选手就是在这样的纷争中历练出来的。五打五的团队战，这太小场面了吧。在网游里，五人只是半队，一队是有10人，而称团的那是10队、100人。就算那100人的水准完全没办法和职业级相比，但是这两种情形下哪种更混乱，这不言而喻了吧。打乱战不是因为星心对蓝宇的主场没什么好办法，而是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最好的办法，这就是他们最擅长的事儿。职业圈的选手们，网游中那样纷乱的场面，他们已经有多久没有经历过了？他们已经习惯了在5对5的局面下进行有条理有章法的战斗，这种充满了草莽气息的一通乱打，他们太久没经历了，或者很多直接从训练营里培养出来的选手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虽然把他们扔进网游里，他们也都足够应付网游中的局面，但那靠的是他们更高一筹的技术和意识，是欺负网游中的玩家水平就是那种程度。但现在蓝宇要面对的是星心，一支能挺进季后赛的队伍，他们在季后赛的对手。星心一开始就乱了，而现在蓝宇也乱了，但星心乱得开心，乱得有节奏，乱中还有呼应，而蓝宇他们是真的乱了，他们找不到该有的节奏，也或许说建立不起来节奏。海无量、包子入侵，以夹击苏克萨尔为幌子，突然转去夹击灵魂愚者，蓝宇全队大乱。苏克萨尔转身就要释放咒术，但这次苏沐橙死死盯着他，炮火准确送到，宇文周自顾不暇。叶修这边，之前君莫笑用格挡去撞包子入侵帮他加速，这种细节大家都已经完全顾不上回味了，比赛的变化实在太快，而他现在也是反身一通猛攻，硬是将卢汉文的刘云给逼退。另端黄少天的业余生凡快步就想掠过，结果也没能逃过叶修的眼力。君莫笑忽然一个横向弧光闪，连攻击带走位就截到了他面前，刷刷两记快攻，黄少天也无可奈何地操作着业余生凡后退。守护天使身披板甲，防护能力虽然强比牧师要强，但行动却更为迟缓，海无量和包子入侵两个可谓是畅通无阻的很快杀到了他面前。徐景熙看得清楚，当然也没准备就这样被动挨打，灵魂愚者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圣光打，谁的攻击先到他就要一个反弹打回去，以此来打开一个空档。会是哪边呢？徐景熙操作着灵魂愚者稍退了2步，以此方便看清分别来自左右的攻击。来了，左手边海无量双手一提，一个气功就要放出，徐景熙立时操作下去，一个圣光打几乎就要挥出，结果一看，捉云手。海无量使出的居然是一个捉云手，这技能只是捕捉目标，并无伤害，完全不在圣光打可以反弹的范围内。徐景熙那个郁闷呢，也不知是对方运气好还是看破了自己的意图。那么包子入侵这边呢？一边走位让海无量没办法准确捕捉到自己，徐景熙一边看向包子入侵这边，结果就见眼前一黑，连忙一偏头，呼，板砖呼啸而过，哪里还来得及去圣光打呀。 哎，居然躲过了， 包子意外。 蓝宇的选手果然都很了不起啊， 包子难得说了句好话，可是蓝宇选手和粉丝们看了也高兴不到哪儿去。这话说的， 好像闪过他一记板砖就是很了不起的事似的。蓝雨霜剑客被叶修所阻，队长玉文州被苏慕城缠住，此时还能腾出手来救援的也就一个郑轩了。超没干劲的郑轩这时候也丝毫不敢怠慢，枪林弹雨就要朝这端冲来，射击的准星都已经死死锁着包子入侵和海无量了。再然后郑轩就这样亲眼目睹了一场绑架案的发生。这还算是在战斗吗？郑轩的意识模糊了，包子入侵和海无量两个格斗系的职业围上去，对着他们的治疗一通拳打脚踢呀、啊、当中应该有一些是技能吧，但在两个角色飞舞的拳脚下完全分辨不出了。而灵魂愚者在这样的拳打脚踢中看起来似乎是被生拉硬拽的朝着一边移动。哪边？风区。这两个家伙是想将灵魂愚者绑架到风区啊，然后蓝雨再想救援的话，他们借助地形之力可就好化解多了。压力山大呀，郑轩成了全队唯一的指望，却还是忍不住要口头禅抱怨一句，而后却更加毅然决然地冲了上去。 放开我们的治疗！ 为了提高自己的干劲儿，郑轩也在频道里吆喝了一句。 有人来了，怎么办？ 包子说道，那模样好像真在干绑架被人撞到了似的。 当没看见。 方瑞说。 靠谱。 郑轩鼻子都洗歪了，自己就这么没危险吗？